大飛看天下，今日是3月16号早上10点钟。哇，喺 Alice 就好啦，弹性上班时间，一阵一阵时就翻夜晚，一阵时就翻朝头早，8点都试过。咁都系冇办法啦，为咗迁就我哋啦，就啲节目主持啦咁。咁咧就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有啲嘢想讲一讲嘅，就关于网聚。咁网聚咧，因为咧我嘅问题，因为我相信人，咁咧就我哋楼下间酒楼咧都熟嘅，咁咧就啱啱开始搞网聚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订咗位，咁订咗就同佢讲话8至10位，咁希望都系呢个数啦，因为太多人又唔得，太少人嘅又好似冇乜意思咁，咁咧佢咧就留咗位，咁我谂，但系我话我正式嘅人数我未落实，但系你预8至10位啦，咁咧其实我不停咁去都成日喺个饮茶食饭嘅，个经理都话冇问题，咁上个礼拜四我问佢，佢都话冇问题，咁咧今个礼拜一咧齐人啦，咁我就落订啦，因为知道真系几多人啦，咁同佢讲，跟住同我话冇位，叫我改期，咁我话我改得期，冇搞唔掂嘅，因为约晒咁，跟住佢就话不如咁啦。分两次啊，咁分两次我就亦都唔知点做，咁都系我自己大意啦，冇俾订啦，咁亦都冇落实位数，最大问题系呢个啦。咁佢咧就因为最主要系我哋隔篱仲有一间新星酒楼嘅，间新星酒楼咧就3月5号结咗业。以前咧就佢嗰度夜晚咧，因为工厂区咧食饭系冷清啲嘅，咁但系因为新星酒楼结咗业之后咧，佢变咗佢有权拣一啲比较豪啲嘅客人，咁咧就放弃咗我哋呢啲长年累月帮衬嘅小客户啦，即系我哋呢啲啦咁。咁所以咧就同大家讲声对唔住，就令到大家咧有啲唔方便。咁咧就而家变成咗咧就搬咗去荔枝角，长沙环广场，就富林渔港。咁啊，4点半佢交厅噶啦。咁我哋咧就会喺嗰度咧就恭候各位啊大驾光临。咁咧而家咧就有10位多少少，咁如果咧仲有，咁我依家都要改啊，我 book 10位啊，咁而家有10位人多少少，咁都要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如果有人仲系要报名嘅，要快啦，因为最多都系多几个人嘅啫。咁我呢次我醒啦，我一早俾咗5000蚊订，咁咧就菜价就都应该令到大家满意嘅，咁因为咧就弥补我哋咧。弥补我哋嘅，唔系我哋，系我啫，我嘅失误。咁咧，本身咧，我哋订嘅围菜咧就系3000蚊楼下，咁啊连埋酒水都差唔多啦，12个300蚊位。咁搬到过去嗰边咧，咁啊就因为我嘅过失，就麻烦到大家，咁我就补贴多少啦，咁希望大家食得满意啦。咁仲有咧，就是、因为咧而家潮流兴唔食，即系环保啊。啊，就唔食鱼翅，咁咧就饮汤啊，改食燕窝，咁希望咧就大家早啲嚟啦，咁大家又可以倾下偈啦。虽然唔好话乜嘢，咁但系都希望即系大家开心一晚啦。尤其可以见到你哋心目中吓阿 Tony 哥啊，阿 Johnny 啊，咁咧就阿759林生都嚟嘅。咁另外咧，阿欣生咧，即系国情结落欣生咧。都话俾面嚟嘅，唔知到唔到，但系邀请嗰个唔系我，咁我希望佢都到啦咁。另外咧就关于呢个佛山粮团，咁其实我出咗两次声明啦，再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因为可能时间我问，咁咧就仲争8个人，咁咧嗰日已经系 deadline 嘅，上个礼拜六系最后咩日，咁变成咗咧就 book 唔到啊，咁我自己决定咧，旅行团搞唔成，我自己去，咁咧嗱。如果有网友呢都有兴趣上去睇下嘅，食下斋呀行下嘅，咁我就同你讲啦。我呢就会喺3月25号嘅朝头早，我呢就会喺葵芳广场搭永东车。嗱，真係唔好嚟寻仇啊，跟住呢就上南海，咁呢就上南海，咁呢就中午呢，咁我本身都有几个朋友同我一齐去嘅，咁呢就去食斋。咁如果有网友又想一齐嚟嘅，咪一齐嚟咯。咁搭车好方便啊，夜晚走又得。咁我自己本身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一啦。咁咧就会订酒店。咁我就自己希望咧就住佛山禅城，就住马可波罗，啱啱喺岭南新天地对出。咁嗰度自助餐都 OK 嘅。咁谂住夜晚就落嗰边洗下脚揼下骨。 咁啊，顺便就走去睇下呢个黄飞鸿馆啊。其实去好多次噶啦，不过次次因为我都系好少好悠闲咁去啊。咁我谂住呢次喺佛山咧，喺禅城区咧，因为以前我有公司喺禅城啊，咁咧都想去睇下。睇下佛山啊，即系再重新睇下啦，同埋有个网友咧就做想喺美国嘅，佢又做想做啲法式啊，嗰类型嘅嘢。咁我本身咧有啲以前有啲朋友喺嗰边啦，中山啊，同埋呢边咧都有啲嘅，咁啊帮佢揾下资料啦。所以等我去完佛山翻嚟复你啦，咁啊可能第二朝早瞓醒，落广州又唔定，或者落中山啦。咁其实我想落中山嘅。咁跟住喺中山嗰边咧，就中山再翻香港。咁星期三月25、26嘅行程啦。咁如果有啲人话咧，谂住都过夜嘅，喂，不如一齐啦。咁咧就可以订埋酒店啦。咁咧你可以喺网聚之后联络我，下个星期一我会 book 噶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除咗我之外咧，都有四五个网友连朋友啦一齐去嘅。咁佢哋都同我去。咁又有啲人问过，喂。旅行團搞唔成，我哋自己去點啊？咁另外咧，有位咧就好支持我嘅陳生啦。咁佢喺佛山開廠嘅，咁咧佢話咧到時喺嗰度見啦。咁另外有阿泰山哥哥就話喺廣州落嚟咁。咁我諗住咧就25號咧就中午啦，星期六咧就喺南海廣場三樣堂度食齋。咁我都會問一問佢哋嘅店主方唔方便嘅。咁啊自費啦嚇。咁啊本身原本咧就。一围台咧，佢做咗个方便我哋旅行团咧，就系800蚊人民币嘅。咁啊，一围台当10个人，咁啊，即系100蚊位咯。咁我想，如果你哋有兴趣嘅，咪大家上到啊 AA 制啊。咁刘小帅真系唔好意思啦，我连呢啲钱都赚唔到啊！你讲得啱，即系小钱都赚唔到，即系对唔住，即系个人才能问题。你有眼光，我公开咁赞你啊！因为咧，我好少有一个网友咁锲而不舍嘅。你虽然咧，你集集你都闹我，但你集集都听晒我讲嘅嘢，然后话俾我听。咁我都多谢你嘅支持啦。咁仲有咧就有个美国嘅网友，咁咧阿汤哥就喺美国翻嚟，咁而家翻咗大陆啦。咁咧佢咧就喺个 group 里边好呢个积极嘅，咁啊成日留言啊咁。咁咧佢一落飞机咧就夜晚咧就星期一嗰日咧就喺我哋录星期二得到嘅时候咧，佢咧就过咗嚟，咁啊同阿 Larry 啊 Benson 啊四同啊我哋而家未来嘅节目新星啊四同哥啊咁啊走嚟食饭 Andrew 啊咁佢哋。就喺蔡正轩啦食饭咁啊咁虽然蔡正轩拒绝我都想同佢买招牌嘅啲嘢过得去嘅咁食饭咁多谢 Larry 哥啦，因为咧我从来争埋单都争赢噶，一切人咧得个敌手嘅啫，就系 Larry 先生，我从未争赢过佢，真系小弟惭愧，因为我唔够佢肥啊，年纪又唔够佢大，钱又唔够佢多，次次都佢争赢，咁冇办法啦咁啊呢啲系我嘅能力不及，咁咧就仲有呼吁，即系咧有啲人嗱，再讲埋呢一次啦，就唔再讲啦。有啲人上嚟录咗音，咁啊录咗几集，咁究竟播唔播？点样决定？我真系咧，你哋要话翻俾我哋听，究竟或者节目有冇得改进下咧？咁我话真系希望咧，即系唔好嘥咗 Alex 嘅心机啦。我就冇咩心，我就冇咩所谓，因为唔使我做啊嘛。Alex 真系好有心机同你哋录咗。成播唔播点样播法你要联络我哋嘅。如果你諗住嚟录一集半集过下瘾跟住你唔再嚟嘅咁真係冇乜意思。係咪咁好啦，譬如好似有啲有录咗嘅节目咁我哋有啲听过嘅我都有听嘅咁有时候我俾啲意见啦咁希望就即係大家能够做到一个即係四同哥讲得啱，我哋以2000做起点。即系一集啊个节目以2000做起点啊，咁我哋本身有4个新节目嘅，咁其中一个有呢个啪啪啪啦，咁啪啪啪可能比较专业啲，啲人未投入到，其实内容真系好高好好嘅，咁咧但系都有1000+ view， 第一集都试播都，咁咧就听日星期五出第二集，希望啦即系聚到啲人啦，咁另外咧有好多人咧就问过我，喂。你哋香港网台冇得 download 啊，新节目点搞啊？我公开咁讲啦，因为啲新节目咧系我哋不嬲啲节目咧，经 迷米嗰边啦，萧山嗰边咧就摆上去，即系条 link 啊，摆上去香港网台嘅做 download。咁咧就而家同阿萧生咧就磋商紧，咁或者我哋又自己努力啲啦。咁我哋都会摆翻 MP3 喺自己嘅网页度嘅，或者大飞看天下啲 MP3 嘅。如果真系香港网台唔方便嘅，就入大飞看天下个网页啦 ，Facebook 网页。咁咧就喺嗰度咧就攞条 link， 咁啊 download 听啦咁。啊，因为咧就暂时未能解决，咁希望尽快咧。咁我哋点解咧就冇嗰、那个香港网台，我哋都解决紧。咁希望就即系多啲人听啦。因为咧真系嘅，我几个节目我相信都会留到啲客同埋有啲质素嘅，同出边有啲唔同啦。咁啊，多谢杰拉德啦吓。咁佢四月会翻嚟嘅，佢讲咋就四月会翻嚟香港嘅。咁啊过境，咁希望咧就佢联络我啦，或者我联络佢啦。咁啊商量大家食餐饭啦。如果有啲台湾冰鲜牛肉面咧，就带多两盒过嚟，因为好食，真系好食啊！啊，即系咧，净系买牛肉嘅香港啊，用咁嘅价钱买牛肉都买唔到。咁啊。呢样啦，咁如果鍾意听台湾香港人移咗民去台湾嘅生活，同埋想知道台湾对香港移民嘅情况底下呢，可以真係听一下嘅。虽然呢佢可能呢佢哋讲嘅呢就比较平铺直叙啲，但係真係嘅係一个知识性嘅节目囉。尤其香港人对台湾真係即係情根祖重啊。咁唔好话女人啦、啊、台湾靓女啦、啊、咁。台湾嘅生活啊，系我哋而家香港好多时下嘅年青人咧喜欢嘅一个旅游嘅热门地点啊。咁包括我啦，咁咧第二咧就系关于拍啦，咁咧就睇下阿伯几时翻啦，因为佢本身我有三集存货嘅，咁而家咧就播第二集啦，你真系要出现噶啦啊，因为咧我其实睇过，我听过，咁我已经成为你嘅忠实听众，咁你真系要翻嚟录噶啦，咁咧就跟住咧就到四同阿天子你哋啲节目 Andrew 啦，咁咧第一两节咧，即系上次播咧，就可能当试播啦，做得比较甩咳啲。其实佢哋试录咗第二次录噶啦，佢之前我觉得第一次录咧仲流畅啲，第二节咧可能仲紧张啲。咁希望就听日播啦吓，开始播人妖 show 啦，啊深圳人妖 show， 咁啊真人上阵，咁啊咧就。最佳男主角佢哋咧一个得到一个最佳男配角啦，咁啊讲靓仔，咁啊唔使讲，梗系四同啦，咁啊天子又肥，啊又年纪大，啊不能够同小鲜肉相比，啊咁咧就希望大家真系可以留意一下，佢有心做呢个节目嘅，咁但系我都有个问题问过佢哋，喂你。咁快就人妖 show 啦，跟住呢就去丹州啊，已经啊14号好似话寻晚定前晚已经去咗第二笪地方再去现场直击啊，跟住呢就过两个礼拜又播啦。我而家你咁快做晒呢啲，屌之后有咩讲啊，大佬应该慢慢一步步升级㗎嘛，但佢哋又唔怕。啊！我唔同你啲老皮老骨啊，咁我哋有源源不绝嘅材料嘅，咁希望就多啲 view 数啦，因为佢哋真系自费嘅，多啲 view 数，如果我赚到点击率咧，我都希望能够贡献我微薄嘅收一啲金钱去嚟资助佢哋啦，咁啊，关于阿 Soku 嗰个节目咧，上集咧就有人话，唉，成个节目最大败笔咧就系我啦。咁星期六再出第二集嘅。咁我哋试过唔同嘅形式啦。咁我寻日录咗嘅，其实录咗几次噶啦。咁阿 Soku 咧就话，佢咧就真系想做一个资料型嘅节目。我估佢系啦，因为寻日倾过。咁咧我寻日我都仲会客串一集嘅。咁咧就。一问一答啦，即系希望，但系比较严肃啲咯，因为佢真系资料性比较多，咁啊可能我打开咗话，即系拆开咗话题添，咁希望咧就听日咪星期六网聚嗰日佢再播啦，咁我希望就系因为佢真系好热爱日本啊，好热爱旅游嘅，咁希望其他人可以喺佢身上得到啲启发啦，或者启示啦，啊去一个自己。自助旅游嘅一个安排啦，亦都得到。 咁呢而家都係第二集，咁我哋呢所有嘅节目都係以五集为一个试播嘅，其实。咁希望呢就五集我哋再检讨，咁希望啲网友啦多啲留言啦 ,YouTube 嗰度话返啲俾我哋听啦，啊究竟个节目应该点样做会做得好啲啦，我哋分析咗再諗啦。咁呢就话我本身就諗住12个节目，而家仲争起码10个。咁而家死啦，因为有啲之前联络咗我，跟住呢就事忙未出现。咁其实做网台呢，因为冇钱啊，即係暂时冇钱啊，咁真係要一个礼拜呢抽一日时间去录呢，是要真係要有个决心先得嘅。如果咪都比较困难啲。咁呢有啲人呢见到我早两集呢就比较爆啲啦，咁关心我身体啦，喂使唔使闹到咁激啊，其实唔系嘅。每一个节目主持有佢嘅风格嘅。即係好似Tony 啦，唔好讲人哋啦 ,Tony 啦，咁佢係擅长呢就係、是、反应好快，一啲事可以联想好多嘢，然后呢就讲出嚟，用一个比较好笑啲嘅态度，即係幽默感多啲嘅。咁刁拔呢佢就係一个一加一等于二，二就会变成三。咁佢推论一路系咁去。咁咩人就变成乜嘢。咁呢啲就係同埋好记性。咁係啦。即係有啲人同我讲话刁拔喂系咪师爷康啲呢，咁其实我唔系好了解咩叫师爷康。好似阿萧生咁，佢鍾意用啲嘲笑嘅角度，你哋太傻太天真啦，你有童真。即係佢呢就有时做节目系咁囉。咁好似黄杨达啦 ,Berry Ma 呢啲呢就以爆啊去争取收视咁。咁其实我而家都系做咗8个月、9个月啦。我都想办法呢就尝试多啲嘅元素去做一个节目啦。你个见过我嘅都好啦。譬如同阿 Soko 做节目，我又冇讲粗口嘅。其实我都唔系好粗口。不过有阵时做节目，有阵时喺有啲事情、有啲事件嗰度咧，就会讲，同埋会闹咯。因为我相信嗰套咯。咁我都可以好笑嘅。譬如好似上次同阿 Soko 做嗰套节目，咁我成日问佢点解啊你贵姓咁？其实就系想佢轻松啲咯，唔好太严肃咯。因为始终我哋虽然话做资讯性节目啦，佢嗰个吓旅游资讯性节目，但系你一定唔轻松嘅话咧，你咧就收视唔会好嘅。因为咧你不停咁喺度讲资料咧，有啲人情愿真系会喺网上自己揾咪得咯咁。咁我话啦，希望各种形式啦，咁我希望我都改变下风格啦。我唯一嘅特点就是我声大。是好声大。咁希望我温柔啲啦，咁但係呢其实我唔爆嘅，我唔发脾气嘅。我一阵间啦第三次再讲啦。咁讲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就带咗俾大家唔方便。咁我哋4:30呢就喺富林渔港度即係准时恭候啦，星期六。咁佛山旅行团又交代咗，咁完咗我答应承咗大家嘅两件事啦。咁如果有想去南海捧下场嘅，或者想倾下偈嘅都可以嘅，譬如喺大陆嘅网友啊，咁如果你哋联络咗我，咁我就联络返斋铺嗰度睇下会有几多人啦。如果你哋唔嚟就我自己嚟啦，咁我都应该有5-6个嘅。咁到此为止啦。咁呢就讲特首选举温柔啲，唔好咁爆。特首论坛第一个最重要嗰两个讲一讲啦。咁因为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讲时事嘅，因为有啲比我好叻好多嘅人，咁摆喺我面前啊 ，Tony 啊，阿刁拔啊，已经系强大过我好多。我有阵时我谂嘅嘢咧，虽然唔等于佢哋，咁但系听佢哋多啲都 OK 嘅，好似听阿萧生咁，啊又提萧生啦咁，好似佢近期咧就呢两日做嗰啲最新消息咧，同以前明显有分别嘅。点解之明显有分别呢？佢呢次就变翻一个真正嘅评论员，佢评论一件事，系嘛？佢评论一件事，讲俾你听 A、B、C 分一个层面、两个层面咁讲。咁其实我中意萧生系咁嘅，吓我系萧粉咁，我当然中意。我唔中意佢咧嘲笑人，你哋咁样，所以咧先有阵时火爆啊，会讲啊。咁可能又系佢风格啦，如果唔系咁样就冇花生炒，冇花生炒就冇 view， 冇 view 即系冇收视，即系冇 money。是咪啊？呢、這个世界有句说话好好嘅，阿 Larry 教我嘅，有 fans 有 money， 系咪啊？始终要养个台，咁我哋都系啦，咁我哋不停想办法去做多啲，能够等个台真系可以自负盈亏啦。咁啊，讲翻啦，即系睇嗰个论坛，胡官即系三个人啦，胡官嘅不堪，大家睇到啦。第一，坚决唔退选；第二，冇料，答非所问，问非所答，个心唔喺度。不停喺度游花园，讲唔到乜嘢，政策层面样样都讲唔到。咁啦，所以话支持佢嗰啲咧，即系黎广德先生啊，或者女王。咁你睇完呢个节目，你哋自己都评论下，系咪要支持咁嘅人而将三百家打散呢？咁啊，我都做一个时事评论员啦，讲翻件事啦，唔好咁爆啦，费事啲人话屌听你节目，哇喺聋啦咁，咁啊希望温柔啲啦，又保养下把声啦，因为我都想上去佛山唱翻只歌嘅卡拉 OK 嘅咁。咁啊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曾俊华咧，佢同我嘅印象喺我心目中嘅印象同佢做论坛一样，点解又系一样口齿唔伶俐？佢好多嘢想讲，但系佢会长篇大论，唔到题。变成咗佢唔够时间，林郑有笑容，但系目中无人。你睇到嘅目中无人，曾俊华就有人情味，好多人啦都话啦，当完咗嘅时候啦，上石级，阿胡官71岁啦，佢都好有风度咁，即系始终外国读过书或者即系上等人啦吓。即系我哋香港传统叫上等人啦，佢都扶阿胡官行上楼梯嘅，系嘛？即系个风度又喺度咯，唔好话竞唔竞争对手先啦咁。咁而家出咗嚟嘅民望就更加超前，更加超前。但系喺我心目中嚟讲咧，即系我同阿萧生预期嘅咧，就系话咧，两会闭幕嘅时候咧，习近平讲话咧，原来系冇出现到的。啊！即系习近平嘅重要指示啊，系冇出现到，即系话你哋公开、公平、公正啊，选举啊，冇讲，亦都冇讲话支持单一嘅候选人，亦都冇讲。即系换句说话咧，我哋之前咧所谂嘅嘢完全都落空。咁我哋当然啦，冇收到风啦，因为我哋系普通市民，用我哋眼光睇，咁赢输都好啦，都系我都请食海鲜嘅啊，星期二得到嘅网友，因为我自己同自己斗啫咁，咁啊。睇到曾俊华好多嘢都系讲观感嘅，佢真系不如林郑喺呢个论坛。虽然林郑都系冇表现啦，但系真系不如佢，因为口齿问题天生啊。但系佢有生跛，即系有几句讲到啦。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佢民望只会越嚟越高嘅啫，因为人嘅印象已经喺咗个脑里边，系咪啊？即系有啲人推乜嘢？都推得到嘅，即系啲政策，有啲人推乜嘢都推唔到。梁振英就系啦，你话梁振英嘅政策好差咩？其实都唔系，系主要就系佢做咗好多嘢，但系因为佢死硬，系要强推，变咗人哋接受唔到，就变成咗有反感。但系曾俊华咧，佢俾你嘅感觉系柔和啲嘅，佢听你讲，事实系咪唔知啊？佢真系听你讲。同你系同步呼吸咁去做，咁佢当选咗特首之后系咪咁我唔知，但系咧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佢就能够同你同呼吸嘅情况咧，佢吸到票。咁民望我话俾你听啊，你再过多个礼拜，再做一次最重要嘅论坛选举，就系啲选委嗰啲，做埋呢一次，佢民望会再飙升。但系咧，我同意。民望而家唔系最重要，因为民望都唔重要啦。有胡官拉散咗你。第二就系我哋香港所谓泛民或者三百家啦，仲未瞓醒，仲喺度分裂紧。尤其何启华先生、黎广德先生，系咪啊？喺打仗嘅时候，系嘛？系嘛，都唔合群。咁我相信，因为我哋其实星期德都讲咗，何启华，你嘅老细就系香港政府，你点会香港政府嘅老细就系西环，你点会同佢打对抗啊？当年你支持 CY， 今日 你仲喺度爆响口讲话支持林郑，三百家命存实亡，系咪啊？系咪啊？每一个人都系咁谂，每一个人咧都系自私嘅，吓，每一个人都系自私嘅，都系为自己嚟谂。呢个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嘅因素嚟嘅，系嘛？做乜嘢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即系萧定一捐200,000，为佢自己嘅责负责。萧生同佢系完全冇关系。即系我都觉得有啲人话，诶，萧生仲变埋鬼啦，佢个仔又乜乜。如果系咁样成立嘅话，或者好似胡官啦，佢个仔做政协啦，更加成立啦。啊，跟住咧就乜嘢乜嘢，佢肯定收咗钱。呢啲说话我唔讲，啊，讲鬼唔鬼我唔讲，吓，我只系讲啊胡国兴系鬼头鬼相。因为点解咧？我哋真系唔了解嗰啲人，我哋只不过用嗰件事去推敲一啲。事情发生，即系萧生喺我心目中系仲系高大威猛嘅，啊！我希望呢个呢样嘢仲会保持落去，就变咗。但系我有啲网友啦，或者有啲人啦，会喺个 group 度讲啦，咁我仲系相信佢嘅，系嘛？个仔真系归个仔，做老豆嘅想帮下佢，喺某程度都会啦，感情上，但系喺个立场度唔会变，因为个人嘅性格系咁。你好难变，即系我嘅性格形成咗，好难变啊！有啲人话我老千又好，话我哋呢啲地盘佬又好，话我哋啲不学无术都好啦。咁都系我性格形成咗，50几岁好难变吓、啊，即系好似除非我系赌神啦、周润发啦，咁变只街砖衫又唔同，但系唔得咁啦。选举论坛俾咗个启示我哋咧，就系、是。而家最高共产党领导层系冇表态，冇表态嘅话，有大家各取所需啦。有解读就系话，张德江讲得啱啊，其实即系等于支持林郑，因为本身就系冇否认，冇否认即系承认，即系以逻辑嚟计。另外一个咧，好似我哋呢啲比较啱听嘅咧，就会话佢冇表态，咪即系大家都唔支持，又大家都支持咯。咪拼死你活咯，系唔关我事咯，我真系放手俾你搞咯。一件事阴阳两面，各有所需啦。咁但系到呢一个横呢一个层面咧，做两个礼拜啦。咁可能我都悲观啲，所以今日讲嘢咧唔好咁爆啦，即系比较温柔啲啦咁。咁啊，我嘅睇法，林郑真系有80%赢，佢错都唔紧要，即系全力挺。我就唯一我认为能够翻盘嘅得两个因素。第一就是中央真系注重民望嘅。注重民望嘅。咁胡苏贞会赢。但系而家有个因素就系胡国兴。如果中央坚持都系俾林郑做，唔系曾俊华嘅。咁有另外一个解读系乜嘢呢，就系曾俊华要赢就系、是、中联办锁班有钱佬锁得太死，同埋咧恐吓得太厉害，令到嗰班人反感，而令到导致咗另一个就系，屌我投暗票，你话知你扑街都好啦，我系要支持曾俊华噶。咁嘅情况之下，佢只有两个可能赢，但系我都睇唔到，因为商人无祖国讲利益，有几多个李嘉诚、田北俊、田北辰啦、啊。是咪啊，佢哋天不田氏兄弟不和归不和，但两个真係腰骨即係挺得硬嘅。咁我话啦，所以我嘅睇法係真係有啲落空。同埋最重要有一件事就係呢，香港01。香港01佢份报纸呢转咗风。之前呢曾俊华未出嚟选嘅时候呢又话等埋一齐啊咩都讲得。但係呢近期香港01。于品海先生呢就直头头条讲两会期间判断林郑同曾俊华边一个会当选特首。佢嘅意思系咁，但系佢由头到尾成篇文章就系吹捧林郑。即系话零一嘅风转咗。呢啲系所有大陆有线嘅，即系我哋叫有线啦，有关系嘅人。咁呢不得不怀疑我自己嘅判断啦。如果我错嘅，咁我就公开讲错咯，系咪？我唔会为我自己辩解，因为冇一个人系啱。我唔系神，我唔系耶和华。 但是你说耶和华百分百啱咩？咁都有魔鬼出现啦。点解唔消灭魔鬼？系咪啊？所以佢都一样有失误嘅时候，神都会，何况人？呢一节讲到呢度，下节再讲。